喂，咁仲有啲咩同大家再報下？嗱，差唔多噶啦，我哋因為今集我哋都講好長嘅，前面每一樣嘢都因為我哋引申咗唔少嘢，今集上次。 冇錯。 咁啊，喂，咁但係再報下少少嘢就算啦，今日好唔好？差唔多啦。 嗯。 報埋啲嘢收工。好。好有啲咩嘢？好嘢。 咁啊。 講黃子華嗰度先啦，頭先都講開啊。乜鬼嚟噶？又扮曬國產007咁樣，係咯？喂，最好笑，張 poster 扮曬呢個羅渣摩啊。 係咯。 跟住有个屎忽喺度啊，抹开只脚咁样，佢仲好笑，佢上面个脚有，佢话纹身，我攞住贴纸，佢写住我系佘诗曼，一个屎忽系佘诗曼， 系、哦， 即系都无聊 啊！即系个屎忽都认唔出系边个系嘛，要咁样写住啊？ 咁唔系嗰个真系嘅，咁佢咁写啫。好啦，咁点咧？嗱，码头都睇埋啦，终于贴埋出嚟啦，又咁啊？点啊？觉得？ 睇个样子啊，都好似几流咁啊，套戏。 诶、欸，点解咧？ 唔知啊，个感觉上即系好。 即系你以为呢套真系007咁嘅？ 咁但系就算唔007咁，都至少可能特务王 J 啊，嗰类型啊，即系你个感觉佢搞笑又好似，即系佢好似想搞笑，咁但系我又觉得。咁點解好似唔係幾好笑咁樣咧？咁同埋佢嗰個即係嗰啲所謂打鬥啊嗰啲啊，或者係啲疑似係特技咁樣，又好似個感覺有啲穿崩咁啊。咁定我唔知其實佢係即係嗰個係真係道具啊，定係佢穿崩？因為我見到佢嗰條威亞，即係咁佢上有一度上樓梯嗰、那個，咁梗係嗰個道具。 咁、上樓梯嗰係佢個道具嚟啦。 咁但係另外有一段咧，另外有一段咧，佢係 打關鬥啊， 打關鬥嗰段。咁嗰段就咦點解仲有條威亞線喺度嘅咧？咁 嗰度就假啲的確。 係啊。咁如果佢係都係道具咁就冇問題嚇。不過如果唔係嘅話， 都有問題㗎啦。即係總之佢呢套咧其實好 raw 嘅，套戲拍得。 係啦。 即就咁就 roll 机咁嘅，你覺得 系啊？ 系啊，系咁啦。咁其實你黃子華一貫嘅戲都係咁噶啦。如果大家睇過嗰啲咩一蚊雞保鏢啊啲咁啊，即係佢都係比較係，咪咁佢最大特技嗰度咪張寶仔咯、啊，已經係嘛？ 係。 都起碼用緊無線級數嘅特技先啦，最少呢度係冇特技，好零啊！呢個就定係靠佘詩曼同佢喺度撐嘅啫。咁佢就話今次好笑嘅，佢話咩？佢話其實其他人冇收錢嘅喎，個個都係嚟幫佢手嘅啫喎，係啊，但冇諗過有咁多人嚟，係啊， 哦咁樣， 冇收錢啊，個個嚟撐佢，係啊，咁樣，咁話希望佢今次呢套戲唔使賴嘢，從來啲戲都係賴嘢，咁我就覺得都就真係幾奇蹟嘅喎，你明明就即係。啊！講棟篤笑同埋就算無線做劇都有咁嘅成績，但係佢每次真係啲電影就賴得好襟咁，即係咩事咧？咁樣我都唔明白。但我唔係覺得好差㗎，我覺得佢係佢嗰啲戲嘅一種套路㗎，係 啊， 同埋有佢啲戲嗰啲嘅無厘頭㗎，即係佢唔同周星馳嘅佢嗰啲。係。咁但係似乎又唔知點解搬去電影嘅時候咧，大家又唔受㗎喎。係 啊。佢劇都冇問題㗎喎，佢做嗰啲劇。边套我都觉得 OK 喎，系啊，咁但系 咁咧，点你睇电影咁啊得，你睇戏又唔得，系咪因为佢啲嘢 raw 得就系咧？你觉得睇戏你会 expect 有啲即系 grand 啲嘅嘢咧？咁我唔知啊，咁唔一定嘅，系啦，咁我又觉得睇下 OK 嘅，吓、咁就系好多人都已经又话唔掂啦，已经咁样唔 OK， 咁啊睇下点啦，系咯。 但我睇到佢呢度寫話係用咗杜琪峰個副導演御用副導演張家傑係執導喎，咁照計應該都 OK 就係啊，咁但係唔知點解睇落去就真係好窩咯嗰件事。 有咩關係啊？呢啲唔緊要啦，係咯，咁呢套本身係笑片啊嘛，係咯。 嚇！ 其實本來有時。穿崩都是好笑的， 是啊是啊是啊 是 啊，咁你嗰啲咩 即系要好 咩特务之王咁嗰啲咁嗰啲直情抵死咁样咁噶嘛玩，或者特务王 J 嗰啲咁样又系， 佢可能啲毒够抵死啦， 系咯， 系咯， 呢度你咪淨係玩啲咩 high 曹盡啊？我見到有特技啊，個子彈即係 high 曹盡、high 到盡咁樣，由阿陳天文仲岌頭嘅一路。O K， 好咁睇下點啦，係咯，咁到時嚇呢套都黎恩會做嘅。 我見到佢嗰啲其他演員，除咗呢個片頭有嘅鄭丹瑞之外啦，佢話有鄭中基添喎。 好多人嘅。邊個啊？ 鄭中基啊。 哦，咁唔知。 佢都 係 特務嚟喎，佢話。 好多人嘅，好多人。 有鄭秀文。 佢話好多你意想唔到嘅人有演出添啊。 啊，仲有鄧月平添啊，不過客串嘅呢個話。 啊，佢呢個反而冇，我唔見嘅，點解個畫頭？ 佢話客串咯， 角啊好似 嚇， 我客串啫，即係小度係畫頭都接。 鄧兆尊、吳君如、阮瓊丹、詹瑞文、張繼聰，不過呢集應該都係客串嘅嚇。啊，但係嗰客串嗰啲勁啲喎，好似 係咯，應該剪曬佢哋嗰啲出嚟啊嘛，呃我哋入場啊嘛。 啊，蔡少芬都有， 但係咁多係嘛？ 係啊，蘇麗珊、張建升我即係邊個？ 唔紧要啦，我话知咩咩，即系劲多人嘅贺岁片喎，咁多人有嘅。 系咯、 啊。嗯，呢套系贺岁片嚟噶，其实。 哦，系啊，系系、 啊。呢套其实贺岁片嚟噶。好，anyway， 咁睇咪睇咯，咪先。其实贺岁片从来都冇好嘢噶啦，我呢套算好嘢噶啦，我觉得。 咁啊，希望佢如果贺岁档上啊吓，啊睇下谷唔谷到下啦。 好，咁我另一套啦，正经嘅，但我觉得又系好笑。我一成日发觉啲戏咧，即系佢正经，但我想笑啊。 系， 呢套犀利啊！标榜系刘德华系做呢个监制嘅咩嚟咧？犀利啊！我哋史前就话啦，咦，嗰啲咁嘅 HBO 咁又投资啲台湾剧，拍埋啲通常上投资我哋咁，不今次系霍氏投资。 系啊，真系投资香港嘅嘢啊。 系啊，系一啲即所谓 mini series， 但系。即唔係話有香港星演出嘅喎，佢淨係講香港係香港發生嘅成個故事。 係，即係真係通靈少女佢咁樣。 係啦，冇錯啦，係直情講翻佢哋當地嘅。咁係咩戲咧？度 係叫香港華爾街。 係啦，咁啊，劉德華就好似冇做嘅，係咪咧？ 監製咯，佢 做監製嘅好似係。咁啊，反而好似係啊，邊個做嘅咧？ 誒， 吳鎮宇嗰啲。 吳鎮宇係啦。张张武孝同埋张雷嗰、那个， 咁佢嗰个好 emphasize 嗰、那个嗰句名句就系、是，即系我就觉得已经兵临城下，你哋仲觉得咩话高床远枕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咁样啦，咁啊 anyway 啦，系啦，咁啊睇下又点啦，呢啲系咯，到时睇下，但系我都觉得好好笑咁，我睇咗嗰一套。佢唔係搞笑，搞到正經嘅。 但係佢個排頭除咗 Fox 擺第一之外咧，第二佢已經係呢個企鵝影視啊，即係係大陸個。 哦。係。邊個啊？ 大陸嘅係。 係。 因為寫簡體字咁照，即係可能或者可能大馬都唔定啦嚇。咁我總之我唔識啊。 咁企鵝影視好似咪就係。 即係騰訊。 呢個咩話？《使徒行者二》好似咪係嘛？ 哦，咁我唔知喎，真係。 是啊是啊是啊， 咁 样又系佢哋有份嘅。 Okay. Anyway， 好咁啊，可能都系一个播放平台嘅啫，我怀疑。 系。 未必有咩关系嘅，系啊，即系可能即系 Fox 咁嗰个咁企鹅影视合作，即系做个平台播放嘅啫。我怀疑系咁啫，系咯。 我见到其他嗰啲演员都有。 系咯，好嘅，系咯，即系 有罗 家英。啲人都话咁，你起码唔系净系一味得啊无线拍剧啊嘛，即 系 有第二啲人投资，咁仲有 Fox 投资咁。咁就可能會拍翻啲似樣啲嘢都會，咁但係唔係咁講 張可盈咯？ 嚇咩啊？邊個啊？ 譚耀文同張可盈咯。 即係你講呢套香港話而家。 係啊。 哦。OK， 咁啊，到時睇下好唔好睇啦，係咯。希望得。 係咯。 好。咁啊，仲有咩好嘢？ 咁啊，再之後就有呢個《散步侵略者》啊，我哋之前成日介紹嗰套啊。就終於係 啦， 得下 凡做電視版咁啊，其實個電 影版 咧就第二個做嘅，邊個做嘅？長澤正美係咪好似係？ 係啦， 好啦，咁呢個咩特別咧？好似話香港好似話會做啊，係嘛都 係啦，係啦。 但係個名好怪嘅喎，係咯。 就叫做《來自星空的愛》啊。 空星定星空啊？ 星空。 我叫得星空啊。 係。 咁但星空佢又係食字嘅喎。 系， 一粒星嘅 星 啦，咁啊空。 哦，我以为星星添。 唔系咯，空就 系 吉空个空啊。 哦，吉空个空 ，OK。都奇怪咯，点解改啲咁嘅名 字？系。 有冇 误 导啫？人哋又以为有爱情片咧。 吓，我谂都有啲啦。 咁之前已经濑咗套《来自火星的爱》都濑咗嘢，仲改 系啊系啊，点解系跟《来自火星的爱》？ 我揾到濑咗嘢嘅戏名跟，你揾啲即系掂噶嘛，系咪先？ 咁啊，不过可能散步侵略者啊，难 sell 啲啊，仲 点解咧？ 唔知啊，又好似唔夹咁样咁成日睇咁。 唔夹啊？ 唔知啊，系。不過即係如果日本片用呢啲名字，其實又冇乜人睇啊，照計。 係咯，都好日本啊。係 咯。係唔知啊。 即唔使來自乜乜的 PK 咁嗰啲啊。係唔知佢哋咧，我不嬲對佢哋改啲名都好唔中意嘅。咁啊，不過韓永就話：喂，今次套 Flatliner 咪好咯，用翻原本名啊，用翻當年個名啊，就係、是、呢個靈異 空 間係嘛？冇跟台灣名，咁但係好可惜啊！大家原來根本都唔知道呢套係舊戲翻拍先，犀利啊！好嘢，唉，算數啦，係啦，咁啊都都冇乜嚇，即係對佢哋呢啲香港發行商啦，都冇乜，唉，冇乜期望啫，咁舊啫，咁不過 anyway 啦，到時可能啲人都入去睇星嘅啫，所以你都唔緊要啦嚇，咁啊起碼有機會上都好嘅，咁到時睇下啦，睇下佢做嘅，我哋又有得講啦。OK， 好， 好。 咁睇下佢會唔會真係有嗰個侵略戰咧？定係佢又重複一次下凡嗰個故事？ 我諗可能都係重複翻啲類似。 即其實都見唔到嘅，啲侵略者都係嘛？ 係啊，係啊。 即你唔好諗住入到去睇，又有咩天殺咁嗰啲。其實唔係，我估佢唔係應該改呢啲名，我以為佢會改呢啲名嘅啫。係咯，天殺地球反擊之類嗰啲咁嘅。點解入隊都冇嘅，冇飛碟嘅，即係啲外星人篤下你個額頭咁啊，偷咗啲概念咁啊算。 係。 OK， 好，咁啊睇下啦，係咯，想講一講個名佢咧奇怪啫，中文名，香港名，好，仲有冇？ 咁就仲有話呢、這個嚇、電影少女啊，拍真人版，係啦，即係計 IS 之後。 係。 咁但係你係咪話呢個其實拍過真人版嘅啦嘛，係嘛？ 哇！連香港連李麗珍都好似做過啦，大佬。咪日本係肯定拍過嘅，我記得我見過有真人做過，我記得。 係。 係咯。咪嗰時好出名嘅，大佬電影少女。 係。 不過你而家攞翻出嚟，我都唔知道個 point 喺邊，因為都唔識嘅而家啲人。 哦。佢系话咩啊？系咪以前系电视剧啊？ 又或者系啦，即系总之有做过噶啦，系啦，做过真人噶。咁但系你而家再做，咁而家啲人仲识唔识啊？ 吓，系咁正常啊，季正我都唔识，咁你唔会识电影少女啦？ 系咯，不如试下拍真人版阿山之女福星啦，阿林咁啦，咪冇难度噶，你今时今日拍冇难度喎。啲咩特技啫？好易啫嘛， 系 咁仲有好多女添，系嘛？唔知道啊，咁但系而家啲人识咩？都唔识呢啲角色啦。 啊，系咯。 咪咁你阿林肯定出名过电影少女系嘛？都唔拍，咁你仲讲咩啫？咁啊是但啦，唉，咁啊桂正和咪即系等钱使啊嘛？ 吓，似乎系啊。 系咯。 咪有啲人 咁就拍翻伊利亚咯，你咪揾翻啊，系咯，伊利亚根本来就系真人版特摄先噶啦，先佢再画动画嘅啫。 哦，嗱，我睇翻啲资料，佢话系 揾翻宇宫庆太再拍咯。 90年啊，拍个真人版 系嘛？电影少女系啊嘛，我冇记错啊，冇曼德拉效应啊嘛。 冇。 咁李麗珍嗰度應該都有嘅喎，不過佢梗唔係叫呢啲名啦。 哦，係。 咪李麗珍嘅，我都冇記到嘅李麗珍。 應該係啊，嚇！嗰套叫咩啊？咩夏日戀曲啊？咩鬼鬼？係 嘛？ 唔記得。 你都記得？ 唔係因為我唔係記得啊，我係唔知撳邊度睇到啊，係啊。 有人播翻啊嘛，即又系嗰个有一个电视机佢走出嚟， 系啊，喺只碟嗰度咁 save 咗佢，有个程式咁样出走出嚟。 系啦，咁啊睇啦，我觉得而家啲人仲中意睇呢啲嘢咩？ 唔系咁个古仔又应该 OK 嘅，咪都其实佢系即系佢呢啲古仔又系开创咗呢类型，即系呢类型咁样所谓啊个女主角突然之间走出嚟，即系唔知喺边度走出嚟，咁然之后又好中意个男主角嗰啲咁样呢啲古仔啊嘛。 咁都唔係佢開創嘅，咁呢個阿林先係先該， 咁當然唔 係 佢開創，咁但係即係係咯呢類型嘅古仔，咁依家都仲興緊咁。 我根本咪仲係睇緊啲文家通都仲係講呢啲嘢。 係啊係啊， 不過加強咗，整多咗幾個咁啫嘛。 係。 以前就一件，而家就死十件。係 啊係啊係啊。 其實都係嗰條橋。 係冇錯。 咪咁應該最初做呢個歌係叮當嚟嘅。 哦，即系就系叮当啊！ 即系叮当做女啫嘛，其实你谂真啲， 系直情系， 系啊，咪又系住喺你屋企， 系 咪系？ 你唔吓，你 怪个怪人住喺屋企啊嘛，嗰个人系男定女啫，个分别系一个人啊，定一只狸猫啫？ 系， 你换咗个靓女咁咪，梗系件事就梗系争正好多啦，咁即系咁啫嘛，同埋有趣好多咯，同埋你可以發生啲愛情關係咯，咁你唔會講阿大雄同阿叮當嘅攬埋一嚿，有嘅有嘅，我 有 佢成日攬埋一嚿嘅，不過就唔係愛情啦，應該係其實係抄叮當嘅，好，其實叮當都係櫃桶度捐出嚟嘅啫嘛， 係出櫃啊， 咁你都係整個櫃桶少女啊， 咁樣，哦，其實都有人。唔係有好多同人畫過㗎啦， 大佬拖開櫃桶，一個女喺度裝出嚟，哇！你驚唔驚啊，大佬？跟第二隻船底俾你啊，叫你攞啊！啊，第二條底褲叫你攞啊！ 咁應該多好多人中招啊！ 係嘛？羅莉回魂啊，嗰度叫做。佢真系小丑装嘅啫， 即系呢个系咩 Carrie 啊，另一个版本啊。 哎，我唔知道，好惊啊，唔想谂啊，好恐怖啊。 咁啊， 冇开柜桶啊。 咁样。咁啊，系咯，咁睇下呢个，睇下到时搞出嚟会点啊吓。 嗯，领嘢多啊，我唔好意思，我即系有啲即系不祥预感嘅。 系。 因为佢揾嗰啲男女主角亦都唔见得系好即系太过 哦，系啊系啊，冇乜 feel 啊，感觉上 系咪又系少啲男角啊？ 系 嗱，咁当然咁呢个唔系系个角色造型，佢个即系个演员啫。 嗯， 咁你到时咪睇下里边实质做出嚟点啦。 系，好，咁啊，好啊，啲戏啊嗰啲就差唔多啦。 嗯，好做咩？ 咁啊， 啲展览嗰啲 啊，报下今日其实有两个展览嘅。 我唔切噶啦，听到我哋讲完歌咗啦。 系啊。 有咩嘢？有啲咩 show 值得介绍？系咪一个系嘅模型啊？ 系啦，香港公开模型大赛啊。 嗯。 咁就2017系啦。咁就喺边度咧？就喺呢个上环文娱中心展览厅嘅。 即系街市。 系，冇错，市政大厦六楼啊。 哦，咁佢嗰度冇臭嘅，你放心，另外一個 building 嚟嘅。 嚇，好 ，OK。咁就佢話係琴日，即係11月4日咧，就係呢個收件，咁就今日就正式公布賽果嘅。 係啦，咁啊，稍微講下有啲乜嘢嘅作品得意啊，啲得意啲嘅。 咁佢呢個模型就唔係淨係高達啊嗰啲嘅，佢只係乜都可以擺落去嘅。 咁佢冇分科幻定军事定乜嘢咁？ 佢入面有冇再分就睇先。 咁唔紧要啦，嚟你见到有啲乜嘢？ 嗱，咁如果睇作品咧，就咁啊高达啊嗰啲啊，即系唔使讲啦，一定有啦。咁另外就会有呢个 Marcos， 咁但系就唔系部飞机，系成部舰，咁就喺呢个香港嘅上空啊。 咁佢直情做埋個香港嘅模型嘅。 幾大台啊？呢個景？ 哦，其實又好似唔係好大嘅啫。 哦， 係微縮嗰啲咁樣嘅。 哦，微縮嘅啫，即係只馬 cos 都唔大嘅。 只馬 cos 我諗大概一個手掌，一個半手掌到咯，應該。 哦，咁冇乜氣勢喎。 哦，咁唔係嘅，你對翻落個香港景度就有噶啦。 咁個香港景好大嘅。 個香港景啊，我諗佢呢度就佢喺個維港上邊啦。 嗯。 嚇、啊，咁就一線大約我諗係呢個佐敦去到對面海咁啦。 嚇、 啊！甚至 做曬成個維多利亞港九香港九龍咁。 嚇嚇嚇！咁當然對香港就冇成個，香港就個 海邊。咁嗰壇景有幾大啊？我想問下。 嗰壇景啊，嗰壇景就都唔係好大啊。其實就我諗咁佢就同佢嘅馬 cos 就再大少少嘅啫，唔係真係大好多。咁你兩個手掌多啲咯，可能。 哦，咁嘅啫。 嚇嚇。 O K， 咁啊睇下啦，你貼翻啲 link 嚟俾大家即係欣賞下啦。 係啊。 咁仲有咩咧？仲有啲咩特色啲嘅作品咧？ 咁另外佢有一個大型嘅模型，就係一個棋盤啊，西洋象棋嘅棋盤啦。咁但係上面擺嗰啲就係啲高達啊，或者係啲呢個係咪五星物語嗰啲機？我唔係好識啦。咁總之就 即係你意思佢係成部機？ 係係係。 哦，即係有曬手腳嘅。 係係係。 即唔係整咗做隻棋？ 唔係。 哦，即係擺咗隻機上去個棋盤，咁有咩特別咧？ 咁啊多機咯。咁都佢擺得都靚嘅，同埋個棋盤都又夾唔夾？夾唔夾就一般啦。咁個棋反而個棋盤咧，佢唔係就咁棋盤嘅，佢係有高低啊。同埋嗰個黑色亦都唔係齋黑啊，佢會有一啲點講，啲變幻色啊咁樣咁，反而個棋盤我覺得係靚，係吸引啲啊。 即係佢主要砌個棋盤，就唔係砌嗰啲機嘅。 嚇！ 好，咁做咩？做咩？ 咁啊，另外見到有隻係呢個馬修啊，即係呢個 Face Grand Order。嗰隻女主角咁啦，咁同埋佢會用咗佢嗰啲盾啊，整咗做一個類似機梁咁嘅角色咁啦，係。 哦 ，OK。 咁仲有隻係呢個係即係應該係一個邪惡超人咁嘅樣啦嚇，不過我唔係好認得佢係邊個啦嚇。咁又 見佢鹹蛋超人， 係啊，冇錯，鹹蛋超人，係、 哦、 啊，咁就見佢啲色啊，嗰啲舊化，即係佢當然佢都擬真嘅，咁都幾靚啊呢隻應該，咁啊甚至乎洛克人啊、戰機啊嗰啲都有嘅，不過我唔知戰機佢有冇特別咁分開一個梯圖去玩啦、啊，即係啲擬真。 戰機咧，你講現實嗰啲？ 係啊，係啦、啊。 我唔會軍事模型咯，嗰啲。O K， 即係總之各種嘅模型都有啦，呢度。 係啦。 嗯。咁啲質素高唔高㗎？ 高唔高啊？咁我覺得都有啲參差啦，咁實會有啲嘅。咁但係你話相對翻都有，即係電擊啊，或者係嚇嗰個 level 啦，至少。 会唔会好过啊？ 咁实有作品好过嘅。 我电击嗰啲斋拍噶，大佬。好多啊。 咁呢 度我谂唔会斋拍啩。 好。 即系你头先讲啲棋盘嗰啲，咁佢唔系斋拍摆落去啊？嗰啲机。 哦，咁唔会嗰啲。 都有上色啊，最少。系咯，最少啊。 咁系咯，同埋见到又有啲。戰艦嗰啲即係真實模型都其實都唔少啊。 嗯。 係啊。 咁如果中意呢啲嘅话，就可以去睇啦。 通常嗰啲军事模型啲砌得靓啲嘅， 吓吓， 同埋精密好多嘅，嗰啲真系好劲啊！香港啲人砌得， 嗯，咪真系系啊，同质，即系 参观下， 系啊系啊 ，OK， 好。咁啊，除咗呢個展之外咧，其實今日仲有呢、這個香港原創交流展啊。 哦，咩嚟咧？即係同人，但係就原創嘅。 係啦，冇錯。咁但係其實佢都唔係淨係同人嘢嘅，唔係即係唔係淨係同人字 嘅， 應該話係。係。咁佢除咗同人字之外，咁佢有啲桌遊啊，其他嗰啲。 哦 okay. 遊戲 啊，唔係商業，不過就係意思有其他類型嘅嘢 ，OK？ 係啦，冇錯。 哦，但呢個就係今日嘅啫。 係啦。 哎呦，咁去唔到嘅真 係。睇下點啦嚇，我其實我都想去嘅，不過佢就開到六點嘅啫。咁如果依家出去嘅話，都相對有啲問啦嚇，睇下會唔會去到啦。 哦，唔緊要啦，都即係叫講啊俾大家聽，有啲咁嘅即係展覽啦。 嗯。 其實香港都有一班係專做即係都不甘定係即係話人哋啲嘢啦，即係其實即係香港都好有創意，即係大家都即係都想有，即係你以往一講同人志，個個都係諗就係喂，咪畫人哋啲嘢咯，咪或者係咯，咁嚟咁先有人買，咁但係其實你真係想人買定咩咧？定係想將自己嘅構思即係變成一個故仔咁啊？咁呢一班朋友就想即係。後者啊，就想係真係即係自己做一啲自己嘅嘢咯。 嗯， 其實日本唔係冇嘅，真係，但係都真係少數。 係啊，係啊。 即係如果你個考慮就係你想賣到出去咧，你通常你都係畫人哋啲嘢。 唔 係， 好多時好多時會係佢可能係畫啲同人，即係畫人哋啲嘢先。咁然之後大家哦中意咗呢個作者啦，咁然之後佢先再畫自己嘢咁類，通常會係咁咯。 香港都難啲啦。 又唔係冇嘅，不過就係咯，真係難啲啦嚇。即係你要喺香港呢個地方首先紅咗先嚇，淨係呢樣都難，唔係咁多人做到嚇，唔係個個都係卡神啊。 哦，咁咪考慮下去第二度紅咯，又唔一定要香港紅嘅。 係。咁啊，係咯。 係啦，咁啊。 嗯，咁啊， 即好似你上个礼拜我哋介绍过嗰个卡通嗰、那个系嘛？ 系， 咪咯，咁都系外国人欣赏啫，系咯。 嗯， 即刺客教条嗰、那个。 系。 香港唔系好欣赏啊，你见到。 一啲啲啦，依家可能即系吓讲咗一轮之后，大家都觉得会个观感好咗啦，可能。 咁因为你而家已经有鬼佬加持咗你啊嘛，系咪啊？ 系， 咪咯。咁佢咁整嗰个咩天地双龙嗰时，有冇人话好啊？鬼五马六啊，系咪啊？国家咪咯。你喂，咁你真系你真系攞个。吓、啊，行完红地毯，攞到个金像奖翻嚟，咁啊，梗系个个话你劲噶，系咪先？就 系 咁噶嘛，你香港啲人，就佢嗰种就系咩？佢话咩？嗰时我咪贴咗篇文话咩？点解香港得一个曹星如啊嘛？咁佢嗰个答案咪就香港人就咩啊？嗰啲佢用咗四个词， 咩踩 坐享其成啊？系嘛？ 哦 ，OK， 系 吓、啊，即系佢根本咧就唔会支持你出去，即系你去。運動啊，打拳啊，或者 whatever， 或者你整啲乜嘢作品，佢都唔會支持你嘅。佢就係到你得咗啦，你打咗個名堂出嚟，佢就想借翻你個名氣，就 sell 翻佢啲產品，就只係咁嘅啫。香港人 ，OK， 係啊，成個香港都係咁，所以冇辦法。 嗯， 咪咯，死噶啦，繼續係咁落去，冇嘢嘅。 嗯， 唔係我。我睇一杜汶澤個訪問好笑㗎嘛，佢話咩即係佢哋問佢嘛，香港電影喎，香港電影玩完啦， 咁咩啦， 已經玩完啦，冇前途啦，唔係咁佢話唔係啊，乜而家唔係好多人又有新進個車嚟㗎，大佬嗰啲你哇你呢度嗌嗰度嗌，又呢個幫手嗰個幫手，其實先至可以 即有套戏可以叫做速到嚟，系嘛？佢话咁样已经唔系一个正常运作。喂，大佬，系啊，啱、 啊， 我都觉得讲得好啱嘅，系、啊。即系你有冇搞错？你一年拍套戏，根本你都筹唔到钱。 嗯。 以前你话开镜已经即系片花嗰啲都卖咗啦，大佬，即系冇噶啦，的确系冇噶，系啊，冇办法嘅，的确冇。都香港都系烂啲。 嗯。 玩完啊，甚至可以讲，不过唔紧要嘅，即系我都成日讲嗰句啦。喂，大家其实可以向外国招手，外国仲好欣赏香港嘅，系。 系。 即系唔好做香港本土个市场嘅，真系唔好狭窄嘅啫。系直接卖俾鬼佬，系可以开胎市嚟嗰啲，系嘛？出啲公仔，佢低温就卖俾鬼佬，卖俾日本佬噶嘛？你估佢整俾香港嘅？ 系。 你到时鬼佬日本佬抢购啦，咁香港班人咪见有得炒啊？ 系。 佢咪抢购咯，系咁啫嘛，讲得冇错噶，真系坐享其成嘅班友，系啊，系啊，佢唔会支持你嘅，你放心啊。 好， 唔系即系唔好咁大声同我讲咩支持香港。如果你嗰啲友系支持香港，当年你唔会俾二马国际死。 系， 即系如果香港人系会支持香港动画，即系你唔好谂啊，根本冇可能。即其实而家香港咧，佢系会入场睇日本动画，你都偷笑啦！唔好再讲香港动画。 嗯， 我唔敢奢望，系就系咁啦。好，咁睇下，好咁吓，睇下今集大家中唔中意啊？即系我哋即系新言讲下啲话题啊。 系。 其实我觉得咁样会好啲嘅，系好唔好啊？ 嗯。O、okay. K。好，咁之后咧，睇下仲有冇啲其他戏可以，即系其实如果要讲好多戏都可以新言嘅。 嗯。 好，咁冇啦，系嘛？咁下个礼拜，大家等啊，睇下有呢、這个咩？那个冰冰嗰度叫咩？咩咩冰冰啊？ 情人梦， 称冰冰情人梦啊！咁不打话好正咁啊，同大家讲啊，记住。咁啊，仲有咩？ 咁又啱啱话不打都数咗下嗰套咩《雪中罪》啊， 《雪中罪》好嘅，系下个礼拜嘅，好。 同埋私约， 私约系咩？泰国片。 嗯，系咪泰国片嚟呢套？哦，系啊，系啊，讲泰文嘅系。 即鬼戏嚟嘅 ，OK。 似乎系啊。 嗯，好。 咁啊，冇啦，下个礼拜其实真系唔系话。 唔系啩？ 咁多。 就系咁。哦。 即 系咁。 吓，仲有套叫《绑架》咯，不过呢个边个嚟？唔识嗰啲 死咯！咁下礼拜要同大家讲《红魔的》噶啦，咁样就冇嘢讲嘅啫。好，咁样好，咁但系我哋睇下再等咩话题啦。 嗯。 好，咁有咩叫做嚟紧最近大家要期待咧？系咪就已经系《正义联盟》咧？ 冇错啦，当然系呢套啦。 OK，OK， 好啦。咁仲有冇《奇正义联盟》？仲有咩？即系接近啲，可能呢个月仲有冇啲大啲嘅戏，大家要等。冇噶啦，我系等到《正义联盟》嘅啫。 好似系真系冇乜变图，有套啊，有套吴宇森嘅追捕啦，啊福山雅治又成，又足弓直人，又张含韵咁啊。 唔系啩？ 啊哈哈！ 咁多日本人做？ 呢个应该系啲 日本片嚟嘅。 我唔係佢係即係幾地合拍嘅應該係。 哦。哦。咁樣。 啊編劇 就。咁有咩香港演員呢？如果係咁呢套咁既然咁多日本星。 香港演員好似冇喎。反而 冇嘅。 係呀、 啊。哦即係幾地意思可能啲台定中咁入咁嘅啫。就冇香港嘅。 吓、啊、 哎呦咁樣。 暫時就唔好講。 有冇金城武咁呢 又冇喎。 有冇啊？咦，有好少喎、啊，通常系咯，通常你咁合亲嘅一定有阿金城武喎、 啊，反而又有苍田 武 照、啊， 我反而有苍田武照咁奇怪，咁有冇杜汶泽？ 杜汶泽冇， 系点解冇咧？真系， 咦？但 你惊到想得啊？ 我见到嗰套神秘宝藏又冇咗嘅， 咩神秘宝藏？哦，你讲个张武仔 系咯。 咁唔系做咗噶啦咩？ 系咯，又话十一月二号咁去咗边咧？ 哦，都冇上到画。 我睇下先，到底有冇嘅咧？ 哦， 冇 喎、 啊。 我以為到咗，係咯，我就奇怪，冇人講嘅嘛。 係咯、 啊。冇做到嘅。 明明佢畫頭佢寫住十一月二噶嘛。 係係啊，好似係啊。 冇鬼錯。 我知啊，即係佢個時光機將佢成個吸咗去去清。 哦，連套戲都吸埋。 吸埋係冇錯。冇錯。係啊，咪睇下到時 straight to video 定點咯？定係睇呢個嗰、那個黃子華嗰套新戲叫咩話？咩特務咩？ 棟篤 篤咩？ 棟 篤特 務 係咪？再加多場送呢、這個呢、這個張寶仔咪抵睇啊！送多套啊嘛，係嘛？咁啊係咪咁啊？ 咁樣 啊？嗯，嗰度有陳法拉啊嘛，記得嚟借票啊，到時嚟借票咪有人嚟睇咯，冇唔嚟借票咪唔睇咯啲人啊。 嚇！咁樣 場場都要借一借啊！個人啊真係借啊，真係咁樣搞法啫。好，冇啦係嘛？死咯！即係原來首月都冇戲㗎，慘啦慘啦。 哦，仲有見到月尾先有嘅《東方快車謀殺案》。 哦，呢套都係十一月內會做嘅。 係啊。 哦，呢套期待又好大嘅，因為好多人做，咁同埋一個好出名嘅一個故事啦。 咦？我見到有套高達喎。 高達？ 係啊。咁但係 咩嘢咧？分得煲啊？ 當然有套分得煲啦，但係原來仲有一套呢、這個高達革命性啟發咧，即真應該真係講高達呢、這個呢、這個人啊。 哦，你講嗰、那個咁啊，嗰、那個導演。 係啊，係啊。 哦，嚇死我大佬！咩高達啫？哦，咩嚟嘅咧？係戲嘅。 戲嚟嘅，係。 戲嚟嘅 ，OK， 即唔係紀錄片，即直接做講佢嘅電影。 係啊，係應該係。 Okay， 啊呢、這個唔睇啦，一般人係嘛？ 咁啊，可能係啦。啊，漏咗，仲有神奇女俠係。 哦，你講即係講翻神奇女俠嗰個原作者嗰度咩？ 戰友神奇女俠啊！ 戰友神奇女俠幾時做咧？ 呢、這個都23號先做。 哦，唔係超級英雄電影嚟喎，其實。 係啊，係啊。咁啊，都係講翻作者啫啊！ 个作者啦，同埋佢两个叫做老婆定女朋友嘅故仔啦。 冇错。咁啊，仲有呢个死亡无限 loop 啊，都系23號做。 即系嗰套咩 Happy 咩 Death Day 嗰个。 系啊系啊系啊，呢套啊搞笑。 我中有个咁样嘅中文名 ，OK。 系啊。 好，几时做？ 呢个都系23。 嗯 ，OK， 哇，咁奇怪嘅呢啲就。好啦，咁啊，即系十一月就系呢啲啊。 仲有一套， 可能都系， 不过呢套应该唔系科幻嘅，但系佢话系真人真事改编嘅戏，叫咩《莫莉游戏》啊，咩《全美最神秘嘅扑克赌局》喎，啊，咁佢话咩有一大堆星啊，同埋呢个富豪就一齐去玩嘅，咁、啊、但系就引来呢、這个死亡危机喎，咁、啊、但系佢话系真人真事改编，咁系咪？ 嗰班星咪死曬咯 嚇！咁好似話搞得掂咁嘅，我諗係嘛？唔知啊嚇。 樣 啊，講佢話咩啊？點樣變身做女賭神咯？ 唔係係嘛？咩戲嚟㗎，大佬？王晶做導演啊？ 唔知。 聽我聽完覺得咁似。 咪但係佢睇佢套戲嗰個拍出嚟嗰個 trailer 咁啊，我覺得 OK 喎嚇。 我未睇啊，聽過聽過啲水戲嘅。哦，咁咪做咗好多明星噶。 嗯，咁啊應該都係嘅。但我見佢好多時都唔係喺嗰個賭場入邊嘅。 好，咁到時睇下咩啦？咁奇怪嘅題材啊。咁即係啲真正科幻片多就要12月啦，係嘛？啲咩有星戰啊，剩嗰啲。 係啊。 即其實都唔多啊，可能啊。即幾出咗啦，就十一月竟然冇乜嘅， 系咯， 嗯， 咁十二月就嗰啲咩女士復仇啊，望乜金香啊，星球大戰、奇門遁甲啊、逃出魔幻記啊，仲有柏靈頓小紅二啊，妖貓傳啊，啊嗰啲都喺曬十二月啦， 系，十一月就咁靜，反而係真係好奇怪啫，好。好，咁下禮拜睇下有咩講啊！真係，冇嘢講啊，嗰度。 嗯，講翻《紅魔的》 好啦， 系好，冇嘢补充啦，系嘛？ 系好。 好啦，咁大家消化一下先吓。今个礼拜其实就有几多资讯嘅，其实真系。 系啊系。咁睇下。 好啦， 大家中唔中意啊？ 嗯，好嘅。好啦，咁啊，明细翻提供咁多资料俾我哋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大家记得咧，19号啊，10月19号系我哋下一次嘅聚会啊，大家就系就预定时间啦，系咯。咁同埋我哋系咪都差唔多啊？都出 post 嚟嘅咧？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都差唔多啊。好，咁啊，大家到时踊跃参加啦。好，咁就好。咁啊，好啦，咁啊，大家即系记得翻翻我哋嘅呢个群组啊，同埋我哋专业去睇下啦，系咯。咁同埋咧，大家记得去翻啊呢个嘅。花生台同埋 Record 先聽我哋啦，好，咁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